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唔踢会身痕，我系小张张， 我系优仔。 暑假谜语，木字多一撇，估一个中文字。木字多一撇，估一个中文字。 系咪一嚿木个木啊？定系眼木个木啊？ 乜都讲晒俾你，好唔好？ 木字多一撇， 字错， 自己个字啊？ 错。即系我答案， 我坚持系字。 OK。 你唔好话俾我听系公。 转头翻嚟开股。 OK 好。 唔系咩？唔系多一片啊嘛。你话啦。 好啦，咪嚟啦嚟啦，星期四嘅早上啊，拜拜哦，开心心听风骚爆人。炎热梗系听住风骚快活人啦，咁我都系凉爽好多嘅。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有呢一首《The Tide Is High》remix 嘅版本，陪伴你喺十点到凌晨一点钟，一齐陪住我哋风骚慢慢嘅走。我哋点样爱，寻找爱的故事，同埋爱好系列。到底今日系咩主题？翻嚟话俾你听。 同一地去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生效，室外度气温上嚟10度，73%。好啦，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 开始之前， 系 谜语， 好，搞掂先。 木字加一，多一撇， 多一撇。 好，三二一， 一二三，和。 啊，个二字， 我都系写个 文个二啊。 哦， 多隔篱有个多字啊。 多一字多一撇，但你话多一撇 和字都系， 和字都系啊。 但我有个多字啊。 嗯 ，OK， 即系你嘅答案系二字， 冇错。 OK， 字字都系， 系啊， 我 自己个字 和都系啊。 好啦，冇嘢， 唔紧要，谢谢。OK OK OK， 边张啊？ 好。喂，今日愛國系列好特別，因為今天阿 Sir 都提醒我們是 International Kids Day 貓咪日。 International 8月8號就是國際貓咪日。 貓咪日，耶！愛貓的朋友們今天可以錫阿貓貓貓主子一啖啦嚇，咁啊講起貓咧，我前幾日咧睇咗個產品嘅少少介紹咧，日本嘅嚇，我覺得有時咧嗰啲商人咧或者製造商啲得意啦。首先咁講咧，愛貓愛狗嘅人咧，你會睇到咧坊間好多特別嘅製品嘅，例如話將佢咧整成個袋啦，或者整成啲衫啦，甚至有啲 cap 帽有隻貓仔嗰個樣，即係你只貓仔話唔係任何一隻貓仔話，即係可以幫你整你貓仔嘅樣落去。咁啊最近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嗱你谂下一个晾衫夹点样可以同猫有关系咧？一个晾衫夹啫， 咪个晾衫夹整到好似猫咁咯， 净系嗰个夹仔， 即系佢个肉球咯， 唔系 佢手 啊？佢点样咁点样肉球啊？即系点样整啊？系佢个夹上面有个公仔啊？你意思系？ 系啊， 即 系 成个夹你都可以噶嘛？譬如你一个晾衫夹，呢个系个晾衫夹，咁跟住呢度系佢手，跟住上面系一个肉球咯。 都系得嗱，呢个咧就 呢个几好睇啊，系啦，肉球夹住件衫又唔会 系啊， 即系起折啊。 系啊，冇错，你夹住嗰个位嘅话，又可以系肉球，又或者佢就系你即系佢夹嗰个位系又得。 呢个好形态上啦，系咪？即系成只猫嘅爪子咁夹住件衫，都系好得意嘅。佢呢个咧就睇落好似冇乜特别。但系夹完你件衫之后咧，个衫咧有个猫爪嘅印喺度，因为咧佢嗰个夹嗰个位咧系做咗个凹凸嘅啲， 系有印咁样啊， 有印。咁你件衫晾咗之后，唔知啊，冇啊，得唔得意？即系猫奴中意咯，即系哎呀，我件衫有猫夹过嗰个印啊，咁黐咗喺嗰度。 但系我件校服嚟，翻学系咪俾老师闹咯？点解你 就 猫印 啦？少少 见仁见智啦呢样嘢，因为我就唔中意啲衫有。啲痕喺度嘅， 我都唔中意。 同埋就係你如果啲貓有時就係好驚啲貓爪會爪到你啲衫咯。係，所以你唔驚嘅咩？你無端端有件衫有嗰啲佢個貓爪爪過之後，其實佢會走線噶嘛，同埋會有個窿喺度噶嘛。我會比較怕嗰啲嘅感覺咯，所以見仁見智啦。係 啦，咁唔緊要啦，嚇。即係講咧唔同嘅東西咧，有唔同嘅睇法。即係好似最近咧，你有冇睇其中一個花邊新聞關於奧運咧？就係嗰個執標槍嗰份工啊？ 冇 執標槍。好掟掟好远啦，咁样咁有两个叔叔咧，一个企喺嗰个掟落去嗰位置啦，一个企喺场外啦。佢哋用咩去运嗰啲标枪咧？唔系用人力噶，系用嗰个叫做遥控车。咁大家就哇好羡慕啊，可以玩遥控车啊咁样。因为咧掟完之后咧，嗰边个叔叔就摆架遥控车，揿个遥控车，咁就运翻去场外边。咁场外边嗰人又揿住个，又运去，即系咁咯。有时从好简单嘅工作咧，你搵到哦，其实有啲工作真系几得意嗱。即系唔好谂佢几多钱人工先啦，但系觉得个工作本质咧系好似好好玩咁。于是啲网民睇完就哎呀好好玩啊！ 但呢份工佢掟完标枪冇噶咯， 系。 佢喺边度做咧？扎铁饼咯，推圆球咯， 系咁都系可能临时工嚟嘅吓。但系佢都有个机会喺个现场咧参与嗰件事，咁啊几开心嘅。 哦，即系我运咗亮相下。 嗯，系啦。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系讲宠物猫狗，任何小动物都得嘅。 我已经全盘 计划啊嘛，系我都系。 好啦，讲到工作效率，大家每一日有冇听住收音机去做嘢咧？有人话咧，人嘅专注能力咧，一秒就可以失去噶啦。我记得有时有个妈妈同我讲话，仔咧好冇专心嘅，点样啊？乌蝇飞过咧都可以分散到佢注意力。你细个系咪咁嘅？即系唔系好专心去做一样嘢噶？你 我细个都真系唔系好专心。我最记得我翻读小学嘅时候咧。因为我坐最后同埋靠窗边嘅，我成日望出去嘅，咁 系坐窗边嗰啲会 俾老师话嘅， 唔好成日望。 系啦，发 点解仲俾你要坐窗边咧？如果系咁， 我 应该调翻你喺中间嘛。 我知啊， 俾你冇得望咯。 但 系我即系佢将你边缘化。 系啊，边缘化，我系单丁位嚟，最后嗰个 啊。我明啊，我明啊。 我觉得好失落嘅嗰阵时。 我以前系好想坐嗰啲位噶，但唔知点解无奈我个身高个一定系坐前边噶。 我想好想好想坐前面， 因为就要跪低喺地下坐。你唔可以坐落你自己嗰张凳度咯，你跪低咁， 因为你要遮住 后边嗰度啊。举手，老师个睇唔到黑板啊！ 系啊系啊， 通常会系咁噶嘛。以前我哋嗰啲大班教学咧，你一班里面有成廿几、三十个同学啊嘛， 四廿二人我哋 都有啦。所以其实你有啲比较高大啲嗰啲咧，冇办法嘅。我唔知你系咪呢一只咁样啦。譬如可能你讲紧嘅一个课室，你总有一边嘅就 系 排紧窗嘅。嗰一个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觉得单边位嚟嘅，一定系。 诶，我唔系，我哋得两个， 都系两个人噶， 两个 咁样好啲咯。通常我觉得嗰个位嘅话，就同埋嗰一列诶，嗰一。行咧，啲人咪好似系被边缘化咁样噶， 唔系好 特别骑呢噶，坐喺度嗰啲人。 系啊， 我知啊。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同埋咧， 你啲咁嘅又高大嗰啲咧，又咁嘅样嗰啲，一定系坐喺后边噶。 一定系。同埋咧，我永远见到人哋咧，譬如男同学同女同学喺隔篱倾偈，好开心。但我冇啊，即系咩五六年班。哇！嗰啲好開心啊！ 我哋嗰陣時候好少話係一個男同學同埋一個女同學嘅，多數都係兩個女同學一齊坐，男仔就同男仔坐。 係，但係有時分唔勻都有一男一女。 分唔勻嘅都有嘅，但係都係 到咧，我個心好難受。 永遠都係嗰啲就係錯誤嘅冤家嚟嘅，嗰啲 係 咪啊？ 喺度嗌交喺度玩啊！咁我就只有羨慕嘅份，你明唔明啊？咁我唯有望出窗外邊啦，我唯一。好嘅咧，就系我隔篱仲有一张台喺度，都系冇人坐嘅，我可以摆啲嘢过去隔篱咯。 哦， 好啦，系啊， 我都坐你呢啲靠窗嘅，但系我又觉得几 OK， 又系单边一行嗰啲咁样。我中意系因为嗰阵时咧，唔系成日开冷气嘅，即系要好。 哇，你课室有冷气啊？ 好，有冇咧？起码即系近窗咧，开咗个窗咧会比较凉啲，即系近窗个感觉咧，同埋啲空气好似清新啲。我就唯一咁样同自己讲。 但系永远嘅就系食完饭翻嚟嘅第一堂，我都系殊途同归。 系 咪？你唔觉得咩？真系会泛起公心噶嘛？ 会啊！ 嗰一堂啊，真系你系乜嘢堂，你都系冇专心，即系你而家你讲紧专注啊嘛。 系啊， 其实唔系想噶。至于你话有冇一秒嘅专注，我谂系有嘅。但系睇下你系做紧一啲你系咪喜欢嘅嘢。 冇错， 喜欢嘅嘢就唔需要人哋同你讲嘅，你 都 会专注。唔中意嗰啲课堂嘅话，其实基本上就系你一嚟啊，嗰个老师一入嚟嗰一下，你已经开始即系放空噶啦，已经系。 第一，你可能唔中意个老师。个老师可能系教学方法，你即系比较觉得沉闷， 冇错冇错， 咁你就会已经系即系抗拒噶啦，唉，又要挨一堂，用个挨住。 嗯， 翻工点样最有效率咧，或者最令到你工作效率拖垮咧？咁样一啲嘅职场嘅专家就话啦，有阵时咧翻工咧最好唔好不停 check email， 因为 check email 都一个咧令到你分散注意力嘅嘢。两睇啦，我觉得如果个 email 系一啲同工作有关，系啊，即系如果 唔 check email 嘅， 系啊， 系啊。佢亦都可以嚟定時 check 嘅，譬如嚟舉例兩個鐘頭後先 check 一次，咁啊唔使成日睇，亦都唔好成日收電話嘅訊息，因為呢啲咧都係會令到你咧係分散注意力。 你可以加一個通知你噶嘛，有 email 就通知你 ，drum 咁咪得。 咁啊就分散你注意力，即係會令到你做緊嘢嘅時候會分散注意力咯。而另外一個咧會拖垮你嘅咧就係掛住傾偈，走喺同人哋嗰啲部門咧傾下傾下傾，喂翻嚟啦，仲喺度做嘢。做紧嘢唔好倾偈啊！ 讲紧你啊！ 系啊，我知啊。 即系做乜过隔篱？ 我知啊。 人哋已经落咗。 喂，我今朝就俾咗呢张纸佢咯。我话喂，我哋开咗门噶，你又迟嚟啊？ 嗰啲叫做乜嘢啊？嗰啲就要二十秒唔系二十米内，你唔可以埋嚟咁嗰啲咧，有咩限制令啊？ 系啊， 系啊，即系有时嗰啲系啊，夫妇咧，佢唔好再骚扰我， 禁制令。 你要攞禁制令噶啦，你唔好再过去啦。 我想打啦呢单嘢。 另外一个咧， 揾个好啲嘅律师， 我就唔系好同意嘅。佢就话混乱嘅桌面都会令到你分散你嘅注意力，但系有阵时工作又好难讲，即系成日过去执台咩？ 我见识过你张台啦。 系啊，我知啊，我张台系非常乱嘅嗰阵时。 同阿天恩有得比啊， 乱过佢。 佢乱啲。 我再亂，你又見過啊？好亂嘅我張台，全部嘢堆到一冧咁樣嘅，即係而家諗翻轉嚟都覺得，點解嗰時唔執台嘅咧？咁樣啊，混亂嘅桌面，係啦。咁另外咧就唔列工作嘅優先次序，你哋有冇列優先次序？即係咁，你做啲咩先？ 我有㗎， 咁有系統㗎。 唔係啊，我求其揾張紙，我記低佢啊。 唔係，其實記低佢啊，因為驚自己，因為所需嘅嘢太多。係 啊，係啊，係啊。譬如話打電話俾邊個啊？係 啦，邊個覆咗未啊？覆唔到啊？ 要㗎，唔係唔記得咗啊，真係唔記得咗。 即係驚做漏嘢。 唔係話先後次序，而係所需嘅事太多，即係要跟進嘅嘢太多。咁如果你嘅話，你好容易會漏咯。我都係嘅，我都會嘅。即係我有好似個 to do list 咧，即係譬如可能今日嘅話，要覆咩電話，有邊啲嘢未揾，有啲邊嘢未做，有邊啲嘢話可能要同你哋講咁樣，即係我就會有一個咁樣，每一日都有嘅。 我會記 住。甚至乎你買嘢都會嘅，買嘢嘅即係有一個 shopping list 嘅。咁譬如可能有啲買啲咩買啲乜嘢，因為其實你好嬲啊，有時你有冇試過啊？我明明有啲嘢買啊，唔緊要，我去咗 supermarket， 我應該會記得嘅。到最後先買其他嗰啲周邊嗰啲無謂嘅嘢， 唔記得。 原來發覺我想去買洗潔精，冇買到。 我試過，我試過， 係 啊， 係 啊， 係 啊。嗱，交信用卡嘅費用又係會記低咯，我唔記得㗎。係， 誒，你唔係自動轉帳啊？ 我唔係啊，我好怕。 哦， 我 即系你，你过晒你啲钱系咪？ 唔系有几多啊？ 咪就系咯，咁咪就唔惊咯。 百零蚊， 你自己都知啦，系嘛？ 系啦，系啊，咁咯。 我就自动转账嘅，有某啲嘢，因为惊俾人罚钱。 另外一个， 我又好怕罚钱。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唔抵啊！ 哎呀，无端端迟咗少少， 佢唔系少嘅喎，罚得系咪先？加埋嗰啲钱。 我请教你一样嘢， 请讲。 有一个信用卡，佢依家就话俾我听。你仲係用佢用紙本記個月結單俾我嘅， 哇！ 佢話嗱，而家唔知幾時開始， 電子 蚊係啦，五蚊，咁我去搞啦，搞嚟搞去，有時又唔搞住啦，好似唔係好重要，已經扣咗20蚊啦， 咪就係咯。 哇，幾 唔抵 啊！ 都買個飯盒咯，係咪啊？ 係啊， 冇啊，真係冇啊！ 決定陣間就去做， 去做啦， 幾抵先？ 唔會有拖延症啊！ 係啊， 唔抵啊嘛！ 信用卡 係啊， 記住先。 你寫低佢，跟住呢張紙一陣間抌 咗 啦， 唔會。我摺喺呢度。 喂，你 唔好抌我張紙。 原來最容易失去專注嘅就係你感覺嗰份工作好無聊啊！但我諗呢個啱啱入職場嘅朋友咧，可能都會做好多呢啲。喂，老細話：喂，同我搭好啲文件咧，或者同我即係釘好曬呢啲嘢咧，係好無聊，但係啲嘢都係要做嘅。 釘文件。冇人叫我咁做 咩？ 冇啊！ 以前咧開會係咁嘅，喂，所有啲開會嗰啲你整好曬一份份咧，擺喺台面，諸如此類嗰啲工作，咁又啱入職場，成日都會做呢啲嘢，你會做啊？ 冇啊！ 你覺得好無聊咩？我唔覺得好無聊啊！ 係啊，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呢啲嘢手板眼見功夫， 唔 係，但 係 你又可以 做 啲咩？有時好多時候我哋上三樓都會見到啲妹妹會幫手做啲嘢㗎， 唔係我 信封啊！ 我編埋劇本都係逐份分俾呢啲啦，我唔覺得無聊。 係啊，我都唔覺得無聊，我覺得 咁我下次成日答俾阿咪咪。 我應該咁樣講，我會覺得佢就係冇嘢係無聊 嘅。我 嘅 責任嚟 啊 嘛！ 你唔覺得佢就係將所有嘅嘢，你將佢嘅所有嘅流程理順，包括嘅就係你呢啲咁嘅嘢，就係可能唔同嘅嘅嘢，你分好曬一沓沓俾人，好開心噶！你覺得件事 complete 啦，係嘛？件事完成啦，你亦都交代咗俾人啦，已經交咗俾人。我覺得件事係咁樣啊，應該係咁樣。 尋日我就擺咗個 Q， 一個 R， 擺多兩份。 我見到啊， 系啊，我 見到啊，我 中意咁樣樣 嘅，我都中意。 唔係就會 同埋亦都唔將呢啲咁嘅嘢假手於人，係咪啊？因為有啲乜嘢咧，唔見咗一兩頁嘅話咧，你又唔知嬲邊個，係嘛？ 我分嘅時候咧，我都會睇翻，我有頁碼嘅，我 所有 嘢都 知啊， 咁 知啊， 清楚。 你啲嘢係幾好嘅， 一至十一齊曬。咁嗱，中間唔見咗咧。就 唔關 事啦，但係唔緊要，我都會即係幫翻佢哋咯，因為快樂喺我度。 好，熱愛自己工作，每天做得開心心，聽住風騷快樂人。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唯一跆拳道代表卢慧峰将会在巴黎奥运出战68公斤以下级别赛事，赛事本港时间今日下午上演。国家队方面，黄宗源将会出战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为中国跳水队争取今届奥运第六金。兩屆奧運冠軍舉重代表石智勇將會參加男子73公斤級賽事，男女子乒乓隊將會分別出戰團體賽四強，衛冕冠軍巩立姣將會亮相女子圓球資格賽。 巴黎奥运乒乓女单冠军陈梦在国家女子乒乓球队晋级团体赛四强之后，被记者提问怎样看待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打击涉及体育领域饭圈违法犯罪行为。陈梦表示，球迷都希望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取得胜利，但在赛场上总会有输赢，希望球迷能够正确面对。他覺得如果一個人關注體育，就要有能夠承受承擔輸贏結果的心理準備，因為這個正是競技體育的魅力所在。他又希望球迷能夠更多關注運動員在場上的拼搏精神，以及他們在面對困難時勇往直前的精神。俄罗斯当局表示，南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越境进攻，并与俄军爆发战斗，造成至少五人死亡、31人受伤，伤者包括6名儿童。俄军表示，地面和空中力量已经阻止乌军推进，乌军有至少100人被击毙，215人受伤。另外有包括7架坦克在内的54部装甲装备被摧毁。库尔斯克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近卫军已经加强当地核电站的保安措施。總統普京說，烏軍對庫爾斯克州進行無差別襲擊，包括使用導彈襲擊民用建築，是又一次大規模挑釁。他要求各個地區積極為庫爾斯克州提供支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晚間廣播之中未有提及越境襲擊，但是就說烏軍要繼續施壓並且削弱俄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周末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74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33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08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44升1仙，腾讯控股369.4升6蚊，阿里巴巴76.95升4.5。美团105.8跌2毫，比亚迪股份205.6跌5.6，建设银行5.45升3仙，友邦保险51.95跌1.5，中移动71.6升1毫，中海油19.3升6仙，汇丰控股62.8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46.53。瑞士法郎0.86，加元1.373，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5148点，升58点。港金报221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8.38美元，卖出2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中环嘅文宝街啦，去湾仔方向啊，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区警署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中环的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西天桥咧左转翻去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中区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电车厂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跟住有两个嘅紧急工程封路咧，提一提你噶。喺新界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梨木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葵芳嘅葵富路啊，都系水管急收，葵富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葵芳村嘅慢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和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不可。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俾戴手套出赛。亦因为咁，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仲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知过去的自己，未来见。 如重遇任谁，我力竭试过，不敢去回望。常疑惑可有替你那道光，完成着寄望。不知道我所笑过是血汗，还是算了缘。 写俾15岁时候立定志向做歌手嘅自己，同时亦都系鼓励所有正在挣扎追梦嘅人。记住，有黑暗嘅夜空，先至会见到最耀眼嘅光芒。作曲周恩廷、林家谦、潘鹏展，填词周恩廷、林宝、林日恩，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廷。上榜3个星期啊，上升1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6位，恩听周恩廷《神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唔翻工杀咗你，只要你心里边仲有团火，职场有大把机会等紧大家。如果你是40岁或以上，最近3个月冇做嘢，可以登记参加劳工处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找到工后，不论任何工种同职位，做够6个月后就会获得10,000元津贴。做满12个月，再多1万，兼职都会获得半额津贴。想知多啲，请浏览 jobs.gov.hk。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好啦，继续咧，风骚范围10:08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嘅。喺以前咧，个说话咧叫以貌取人啊，呢个说话好似又带少少负面咧咁嘅样。不过今时今日出嚟职场工作咧，喺南韩做咗嘅调查咧，系需要得好紧要，唔系净系女仔，而系男仔咧，而家喺保养嗰个颜面啊，即系个样貌啦吓，各方面咧，无论系减肥啊，或者系面部嘅 texture， 即系嗰啲叫美容啊、润肤啊等等。 化妆 化妝啦、啊、等等咧， 護膚。 你知唔知原來已經超過咗女仔啦？即係佢哋所花嘅資源啊、金錢係咁樣。咁啊，今次咧訪問咗千幾個年輕嘅求職者啦，起碼有66%以上嘅 percent 嘅受訪者表示咧，喺求職過程之中，樣係緊要嘅，同埋佢哋所講嘅叫咩？發揮作用啊，即係會影響到你得或者唔得啊，取唔取錄呢份工。而係剩下嘅34%咧，則表示咧，我哋唔覺得個樣有咩特別喎，咁樣。亦都好多受訪者表示咧，會購買新衫啦、化妝品啦，改善自己嘅形象，甚至有啲人咧係會做一啲嘅皮膚護理或者整容嘅。嗱，講嘅都係男仔喎，對於呢樣嘢唔知你點睇咧？ 你覺得咧？ 如果以前咧嚇見到個男仔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係真係有化妝嘅，或者嗱唔係上舞台啊，講緊唔係上舞台，即係日常生活，如果喺職場見到有化妝，或者咧見到有畫眉嘅，我都見過，即係可能咧眉毛比較稀疏啦，又或者感覺畫咗眉精神啲啦嚇。嗱，佢唔係而家嗰啲紋眉啊、漂眉，佢真係每天你感覺嘅真係有畫眉，你會覺得啊，佢真係幾在意，即係或者幾重視自己嘅儀容。咁因為嗰陣已經係一個一齊做嘢嘅人啦，咁就唔牽涉啩啊，會唔會取錄佢咧？咁但我諗其實佢都幾在意自己個樣咯。咁會但係都相信佢每天都要花段時間去嗰個樣嘅化妝方面，咁我就唔會啦，即係我自己諗就我就唔會啦。但係有人會，我亦都冇乜特別話，哦咁娘娘腔啊，或者即係咁之前，我唔會有呢啲睇法。你哋點睇啊？ 嗱，我覺得咧外貌係重要嘅，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係啊。 對唔住，特別係咧，當你見工，你個你份 CV 有張相嘅時候，你一定係真係靚仔啊，整整齊齊、乾淨。我講男仔 啦，乜都未睇之前，一定睇你張相。 我梗 係 睇你張相先啦。哇，喺度幾似正喎，唔係有啲人扭扭悠悠啊，嗰啲頭髮肥肥力啦，咁一定係扣分嘅，即刻擺埋一邊啦。哪怕你嘅成績幾好， 男女都一樣。 係啊，同意啊，喂，乾乾淨淨。第一，你我真係得三份喺度俾你揀啊，我都會揀個好樣啲嘅。 梗係啦， 係啊，一定係啊，即係你唔好怪我啊。 我寧願。老闆，我想問一問你啦，如果有一個就係、是你覺得佢就可能係學歷又高啲，做嘢嘅能力又好似高啲，但係佢冇咁靚仔嘅。另外有一個嘅就係靚仔嘅，但係佢一樣嘢平淡淡咁樣啦。係咪啊？佢又你會揀邊個？你會 揀 邊個？都係揀靚仔係咪？ 唔係能力高啲嗰、那個，即係如果個差距唔大嘅，佢學歷高啊，能力又高，我揀嗰、那個。但係如果差唔多一樣咧，我梗係揀靚仔嗰個啦、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就唔係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嘅嗰樣嘢咯，即係我哋會覺得嘅就係、是，總之你係樣好啲嘅，你就會喺職場嗰度會比較有優勢啊嘛。其實如果我咁樣講法嘅話，你係緊要嘅就係你個學歷係緊要過你個樣咯。 嗱，倒翻轉睇下你乜嘢嘅職位，以前間廣告公司咧，我哋有個 reception 嘅，必須要係靚女嚟嘅。 reception 梗係咧見人 啊 嘛， 係啊係啊，真係一定要靚， 梗係 即係高大啊靚啊，好少。 有啲咩事係咪啊？ 係啊， 係啊，佢喊下就即刻就哦冇嘢啦，冇嘢啦。 係啊，同埋咧，喂，我見過有一個咧真係好醒目嘅。咁咧佢係即係梳條長馬尾啊，著條短褲啊，翻工嗰只嚟嘅。 receptionist 嚟嘅。 係啦，咁然後有啲你知啦，咩人都有噶嘛。 係啦。 咁啊，追數都會有噶。 係啦。 咁佢就會教得掂。真系搞得掂嗰啲人嘅，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佢点搞得掂啊？佢即刻起身行出嚟啊？ 唔系佢梗系起身啦，坐低先啦，因为 reception 有个 梳化仔啊， 系啦，即系佢用呢啲咁嘅嘢咧， 拖你 系啦，阿老板面翻啊，你唔好难为我啦，即系呢啲咁样样嘅语调， 系啊， 就真系化解咗好多啊。如果你个恶屎能都系做乜嘢啊？ 唔系唔使嗱，就算要咁样讲，我谂你要比较嘅就系可能有一个比较可唔好讲话。年纪唔好讲话咩啦，总之佢就冇咁靓女噶啦，佢同佢讲翻同一番说话。你都會覺得佢真係， 發發大位啊你， 佢都係可能叫你嘅就係你坐下先啦，老闆未翻啊，你飲啲咩嘢啊，我可能執杯咖啡俾你啊咁樣，但係總之佢就真係有分別， 有一定有，開心好多， 開心好多， 就算收咗條數嘅啫，都想你， 係啊， 見得你幾面， 收唔收到條數嘅話，希望收唔到添，係嘛，日日都想嚟，所以我覺得樣係重要嘅， 樣重要， 從來都重要。 即係執下自己個樣，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其實除咗韓國之外咧，國內都好多，特別係男仔去韓國好或者本土好，都係整下個樣嘅，所謂微調啦，你當佢係啊， 微整形咯， 係啊，因為每一年有成千萬個大學畢業生，諗下個量幾多，點樣脱穎而出？ 脱穎出就係靠個樣。 嗱呢樣嘢你又真係冇得拗喎，係咪？即係我哋嗰陣時候都有上過啲，譬如可能講關心理學嘅嘢啦，都有講過就係第一印象係好重要啊嘛。但係第一印象嘅建立係幾耐啊？講緊係幾秒裏面，你睇嗰個人嘅話，哇咁樣嘅，個樣咁嘅樣，頭髮咁嘅，即係哇做咩咁污糟邋遢？你著衫著成咁樣嘅話，你對佢第一印象唔好，你係好難改變佢對你嘅感覺㗎，你明嗎？ 你已經冇耐性同佢講嘢啦，得啦，你擺喺第 CV 就得啦，我睇完我通知你啦，幾時通知啊？有電話咪通知你咯。 你唔好同我拗，即係呢一樣嘢冇呢一種係一種人性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就係第一印象嘅就係佢第一下嘅就係佢接觸你，佢乜嘢都唔識你嘅時候嘅話，就係嗰種嘅就係佢眼望一望你，可能係六秒佢已經決定呢一個人做唔做到朋友，又或者呢一個人究竟係點樣，係咪？咁所以佢就係你講呢一啲，怎麼而家啊男仔都要再好好地咁樣要去。化妝啊，去微整形啊，或者係點樣嗰只，只不過係令到自己好樣啲。坦白講，自己信心都會好啲。 係啊， 係啊， 出嚟都惡 你嗰日，你嗰日你覺得你自己嘅就話，我個妝真係，我唔知點解今日咧，哇好啲。 你想即刻翻屋企添啊？ 嚇！ 即係想即刻翻屋企。如果你自己即 係唔夠好嘅話， 我舉一個例。有時咧，我真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好傻，但係咧，原來有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我試過有一次係點樣咧？剪完一個頭髮之後啦嚇，又即都幾長嘅頭髮，一突然間剪到好短啦，我覺得自己好靚女啊！ 咁咪得咯。 係啊，我覺得自己好靚女啊。雖然我每一次嘅話係剪完頭髮之後咧，我都係覺得啊，真係好靚女。佢係永遠都係佢先吹到嘅，吹完之後嘅話，簡直覺得自己有個 model 一樣啊！咁跟住收尾咧，嗰個 hairstylist問我點解一陣間去邊啊？我就話我一定唔會翻屋企。跟住佢你去邊啊？我唔理。總之我喺條街度行。 同意啊！ 睇到 你 會唔會咁？ 會啊！ 咁我一定要俾人哋見到我呢個頭有幾咁靚，係咪？如果唔係我嘥咗啊！雖然已經剪到夜晚七八點噶啦，我都喺中環嗰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或者揾個 coffee shop 咧 坐下，仲要靠近窗邊喎， 望下。 係啦，冇窗邊嘅阿叔唔該起身，我窗坐嚟。 咁我就覺得嘅就係呢成千蚊嘅話，你剪完個頭嘅話就值啦。真係㗎。 我絕對同意啊！就算我平時剪完頭髮，我都中意喺個商場嗰度兜幾個圈啊，見到一啲鏡面咧，望下先咁樣， 曬下先。 會啊，係啊，會啊， 我 係。 我咪話我會咯， 係啊， 係啊。同埋嘅就係我呢樣嘢係好緊要啊！既然如果你自己每一日你翻工之前你著衫，好似我今日，我覺得我今日著得真係好好睇嘅，我真係襯得幾好喎。我都會出門口嗰一下，我都會覺得我都會吹口哨啊！你明唔明啊？ 自信啲啦。 既然係咁樣嘅話，點解唔去將一啲即係資源啊嚇花費喺？自己嘅一啲保養上邊咧，著得件衫靚啲啦，皮膚好啲啦，個頭髮剪得好啲啦，又或者就係即各樣各樣嘢。你其實你自己個人有信心嘅話，人哋望你 都舒服 啲。舒服 啲 啊！ 好啦，擁抱美貌，每天做個靚心靚人。三十一度嘅温上嚟，收到73%。今日喺11點後，我哋翻嚟嘅愛屋系列，關於所有小寵物嘅，大家一齊諗諗咩歌最好啊！Come on, check it out. Seems like yesterday we used to rock the show. I lace the track, you lock the flow. So far from hanging on the blocks with dough. Notorious, they got to know that life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s to be. Words can't express what you mean to me. Even though you're grown, we're still a team. For your family, I fulfill your dreams. In the future, can't wait to see if you open up the gates for me. Reminisce some time, the night they took my friend. Try to blank it out, but it plays again. When it's real films, it's hard to conceive.Can't imagine all the pain I feel. Give anything to hear half your breath. I know you're still living your every life after death. Every step I take, every move I make, every single day, every time I pray, I'll be missing you. Thinking of the day when you went away. What aAnd smiling down, watching us while we pray for you. Every day we pray for you till the day we meet again. in my heart, I keep a friend. Memories give me the strength I need to proceed, strength I need to believe. My force big, I just can't define.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s of time. Us and six shopping for new clothes and kicks. You and me taking flicks, making hit stages they receive you on. Still can't believe you're gone. Give anything to hear half your breath. I know you're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来自天堂的一只小宠物的信。我最爱的主人，如果你看到我这封信，讲明我在天堂过得好好，不需要为我担心。我仲清楚记得嗰日你送我走嘅时候无助嘅泪光，我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噶，但因为太虚弱冇办法表达自己，所以最后希望写一封信俾你。有啲说话真系好想同你讲啊，请不要悲伤，因为宠物嘅离开系冇人可以改变嘅。我嘅灵魂离开呢个世界唔系边个嘅问题，我最爱嘅主人唔理你将来会点样过，都冇办法改变我呢个事实。在我的灵魂离开之前，我所有能够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所以是没有遗憾的。希望你不要抱怨，也不要为我难过。我最爱的主人，你可能觉得啊，我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感到可怜，但我不是这样想。在我看来，我的主人你就是我的父母，天天看到你是我的幸福。每个灵魂在投胎之前都会选择自己的生命道路，我很庆幸能够选择了你。自从我入咗你屋企之后，你就俾我好舒服嘅环境，最好食嘅食物，数不尽嘅快乐。所以喺咁多嘅宠物里边，我觉得自己系最幸运噶。见到主人你有时难过嘅话，虽然我唔识讲嘢，但系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唔好忘记啊，我都系你生命中嘅一部分。于是我会坐喺你侧边，有时会陪你散步，会跳下跳下，尽量用我所有嘅能力令到你开心翻。所以我最爱的主人，现在我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我带给你的回忆始终都是快乐的、幸福的。 请唔好怀疑每一只宠物对你嘅爱。虽然有时候我哋会做错事，你会发火，但我睇得出你仲好锡我嘅。好似有呢个说话，佢话如果一个人真系要离去，另一个人送俾佢最真实嘅礼物就系悲伤咯。当我走嘅时候，我见到你好唔开心，好难过，你嘅悲伤令我明白你系爱我嘅。我最爱嘅主人，虽然我呢只宠物肉体不在咯，但灵魂仍然陪伴在你身边。我仲记得你好中意拍拍我嘅头，喜欢望住我嘅眼睛。你最喜欢嘅应该就系我嘅灵魂啩，所以相信我，我而家虽然唔喺你身边，但我灵魂仍然喺你身边。日头仍会喜欢跳上你张床，我啦都会喺嗰个平时食个兜嗰度食我嘅嘢。夜晚我继续瞓喺个小窝里边，我仍然陪住你，直到以后以后。再见啦，主人，多谢你哟，一只小宠物在天堂上给主人的信。 在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如像另有生命，没再恐失去或怕找不到，蓝色小马可带路，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心不通，雪花飞也不动，银色鹦鹉讲故梦，在那方我心安静，无名字但有姓名，静看星飘过，静看山飘过，如影一个风里坐，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再共相对，但远方那山洞始终变得空，但远方那山洞始终假是长梦，但远方那山洞怎可有影踪，唯无奈别去，只想再遇空中。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将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喺星期四十一点就开始咗啦。咁今日咧就讲宠物嘅。嗱，对宠物咧，我相信咧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感觉。咁有啲人就好中意啦，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咧好唔中意啦。有啲人咧就冇乜所谓，有得冇就得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两一家人咧，譬如里边有人想养宠物，但有啲人又唔想养宠物，咁咧可能就会有啲叫拗叫啦。我好幸运，细个嘅时候咧，生长嗰个家庭咧系又有狗啦，又有猫啦咁样。咁所以咧对呢一样嘢咧由细个开始咧都好接受嘅，即系会觉得好得意噶，同猫猫狗狗一齐生活咁样。但系以前嘅人咧养猫猫狗狗同而家咧好唔同嘅。以前咧 点啊？ 第一 粗养系咪？ 粗养啦，粗养意思即系话咧，第一好少带佢睇兽医，即系除非病到五颜六色嘅啫。因为听闻我到而家我都唔知系咪猫咧识得自己医自己喎，你有冇听过啊？即系 冇听过，猫有九条命就听过。 系啦，听以前啲老人家讲咧，首先咁讲咧，我屋企只猫咧系会跑出去嘅，即系意思即系离开咗， 通街走啊嘛， 唔知去咗边嘅。系啦，咁咧翻嚟咧佢又好翻噶咯。咁当时啲大人就话系啊，自己识搵啲咩猫草啊，定系唔知咩咧，食咗咧就会医好自己个病噶啦，咁样。咁啊，依家都系问阿多爹系咪真系嘅咧？咁样，阿 Sarah 有冇听过？即系猫。自己醫病 其实就总之佢见到唔知啊喺你会见到佢啲田嗰度唔知会掹啲草嚟食嘅，食完之后佢就呕。其实我相信只不过系佢会知道佢就催佢自己呕，将佢里面嗰啲可能系污糟嘅嘢，等于嘅就系如果我哋养猫，你一定系要成日请佢食呕毛膏，因为佢哋系会自己 groom 自己噶嘛。你要舐啲毛嘅时候，其实嗰啲毛咧系会舐咗入去佢嘅身体里面噶嘛，所以嘅就 系 你一定要俾呕毛膏佢食完之后咧，佢就话。呕翻啲毛出嚟咯，我覺得 係 咁樣。 係啊，係啦。咁以前咧，第一就佢好少帶佢睇獸醫啦。第二咧就係咧，以前啲老人家，因為我阿嫲養嘅，從來咧都係俾咩啊，魚骨啊、魚頭啊、魚尾，即係。嗱，你谂到啦，买咗条鱼，咁啊，梗系人食晒所有啲肉啦，跟住将嗰啲剩低嘅就俾佢食。我都嗰时觉得好理所当然，但系而家谂翻，喂，其实都系全部都系骨嚟嘅，咁佢边有营养，同埋点食咧？骨我都见过佢惨骨嘅，咁但系又冇事嘅，又 佢。我想问下，嗰啲鱼系生定熟？ 煮熟咗，即系人食噶，即系成碟鱼摆喺台，大人食完啦。就將啲魚骨加少少白飯，撈埋啲汁，咁就俾貓食，餐餐都係咁。以前就係咁樣，咁啊養大咗只貓，即係一世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啊，以前都幾特別喎，嗰啲養寵物嘅觀念。不過由以前到而家都係嘅，真係即係寵物係需要自己關心啦，因為佢等於屋企嘅一份子。每次諗起貓貓，諗起寵物咧，諗起呢一首歌。但系啲童真唱出嘅呢一首叫做《阿花的故事》，阿花都系以前一个咧，即系阿强啊、阿成啊、阿华明啊，喺猫类里边咧，阿花咧都系一个几常听到嘅名字。 我好中意阿花呢个名 字。阿花食饭啦，袁凤英唱出。 夜晚，阿花专 只有六七岁，而我终于知道为何流眼泪，在那日百花消失世间里，明知要阿花摇着美梦。 呢首歌令我谂起啲怀旧嘅画面啊！以前咧啲旧屋啊，我同阿嫲住咧，咁啊成间屋咧系用嗰啲板间咗好多间房啊！咁头先啲歌词佢话阿花总我夜晚咧凉上爬，就系啲猫好中意咧扑扑扑咁啊，几步咧就跳上嗰啲间隔嗰啲顶顶嗰啲梁咧，由一间房咁喺上边，你见到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唔知大家有冇即系住过类似啲旧嘅屋，就会知道嗰种感觉系点样啦吓！佢爬得好高好快嘅。好 ，Sarah， 承接呢一首歌曲嘅就叫做小花，因为其实好多时。有咧，总之啲猫嗰啲名咧，总之花碌碌啦，系咪？总之达达咁，你就叫佢做小花。我都有一只小花，我就叫佢有一个日本名，就叫 Hana 长。Hana 咧就其实就系日本嘅花，啱唔啱？耶！所以我就叫佢小花就 Hana 长，系咪？系啦。咁但系咧，佢呢一只 Hana 长咧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嚟我哋屋企嘅花园嘅时候咧，第一次见到佢咧，佢系伤痕累累嘅，喺出边嗰度应该系俾人哋恰嘅。咁就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出现喺我哋个花园。咁跟住我当然啦，见到佢咁惨嘅话，就俾个位佢，可以喺个俾个纸皮箱，咁佢又住下。住下嘅话咧，佢就有时会三两日，咁佢就肚饿啦，佢就需要翻嚟。每一次翻嚟嘅话咧，佢都系又瘦啦，又弱啦，又好似好惨咁样。咁所以我哋就收留咗佢嘅。咁但系呢一只嘅喺住喺我哋嘅花园嘅。猫猫其实所有住在我哋附近的一啲邻居都好锡佢嘅。全盛时期嘅话，应该系食三家茶嚟。我哋有喂，对面有喂，斜对面嗰个有喂，所以你见到佢突然间肥咗好多。 佢永远都系个得隔篱屋企嗰啲饭香啲。 佢就会拣嘢食咯，即系有时候可能我就啊睇下你們三个摆啲咩嘢出嚟先咁样咧。有时候有一兜咧系冇掂过嘅，系 啊，人都会咁啦。咁何况佢 都食唔到咁多啦，系咪？ 所以咧我哋大家都好锡佢嘅，咁啊，直到咧佢已经开始肥肥白白啦，开始好翻啦，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嚟。有时你有冇觉得好得意？ 系啊， 佢系一个流浪猫嚟嘅啫。有时佢可能落大雨，佢唔知匿咗喺边度，或者有几日唔见到佢咧，我哋就会企晒出去门口嗰度就有冇见过佢，有冇见过佢，就会担心佢噶啦。直至到我哋又亲眼见到佢识男朋猫啦。点解会知道呢？ 好冇仔啊！ 佢带翻屋企， 带佢翻屋企， 系一只骨猫，系一只橙色嘅猫嚟嘅，带佢翻屋企食饭。你谂下几过分，问都冇问过我哋。 食完饭有咩搞啊？ 所以以后我哋就一定系要由一兜变成两兜，因为佢带呢啲男朋友翻嚟。好啦，咁啊食完饭之后，跟住慢慢佢就发觉就咦，点解越嚟越肥嘅咧？原来佢珠胎暗结， 做猫妈妈， 直至到咧就 系 生埋 B B 啦。我哋又要担心究竟佢喺边度生。咧，净系听到啲猫仔叫，但系又见唔到啲猫仔，直至到有一日佢担咗三只猫仔翻嚟。 去边个屋企啊？ 去咗我邻居嘅屋企，系啦。咁我哋大家就好开心啊，来唔来装下佢啊？咁样就成为咗我哋茶余饭后，即系大家七嘴八舌可以讲嘅嘢，又系好开心。好啦，咁啊，全程我哋都见证住佢嘅长大啦，系咪啊？佢识男朋友啦，珠胎暗结啦，生咗 B B 啦。但系好可惜啊，就喺呢个时候，我哋大家就喺度谂紧，不如嚟紧嘅日子嘅话，等佢可以过啲好。 好嘅日子啦，谂住好可能揾人去领养佢也好，或者系同佢去带去睇医生啊，去检查各样嘢都好，正系咁样嘅话咧，佢遭逢不幸啦。咁就总之冇返咗嚟啦，即係冇再返嚟啦。咁剩返有三隻嘅遗孤，咁就係孤儿嚟嘅。咁我就接咗呢三隻嘅小猫嘅就收留咗佢哋。係啦，咁就係三隻嘅遗孤，而家就喺我嘅屋企啦。令到我屋企非常热闹。从一个孤儿院开头嘅时候话好驚啊，即係你一开门嘅时候你会缩埋啊，而家就你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喵喵喵仲喂我，好想食嘢啊！即系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好得意啊。有时你会觉得啲嘢就系咁样啊。生命佢系生生不息噶，虽然就妈咪就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我代替佢嘅妈咪就好好咁样去照顾佢哋啦。咁啊，早嗰轮嘅话亦都带咗佢哋去睇医生啦，去做咗一啲嘅应该有嘅检查。檢查啦，咁樣就知道其實大家都係健康嘅，甚至乎我好開心，亦都好多謝嘅就係我幾位朋友已經決定收養佢哋啦。咁所以嘅就係佢哋已經第二時嘅好肯定嘅就係可以去到一啲非常之好嘅家庭嗰度，會繼續佢哋嘅生活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直至到前日又發生咗一件好好笑嘅事，無端端咧就係我男朋友就有一晚咧凌晨一點零兩點鐘嘅時候氣急敗壞咁樣走上樓上，咁我瞓緊覺啦，佢先同我講嘅就話：喂，係咪你放啲貓仔出嚟啊？我就咩猫仔放出嚟啊？冇，佢哋喺个笼度瞓紧觉。佢哋唔系啊，佢哋好似猛鬼出笼咁， 全部出晒咋？ 啊，即系你摆喺笼里边 啊， 本来 系啊，点解瞓紧觉摆喺笼度咧？ 佢自己开门， 开咗门啊，自己爬晒出嚟啊， 好犀利。 系啊，咁佢就心话吓唔得，唔可以咁样乱嚟噶。咁就话唔得咧，攞捉翻佢啦咁样。跟住咧，两个人咧就耐咧就去捉啦，因为系凌晨时分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乒铃乓啷啦，又好狼狈啦，又唔知点算好啦。佢哋真系好似猛鬼咁样，就你一捉佢就知咗去第二度，搞咗好耐先至，你就觉得好玩啊？ 我觉得好玩啊！ 我喺半夜三更瞓到 懵 懵 松 松，突然间就话走猫啊，又惊佢唔知点样嘅话会唔会走甩咗咧？咁所以咧，嗰、那个访问啊搞咗好耐，咁跟住捉翻晒佢哋入笼嘅时候咧，当然咧周围附近嘅啲狗听到有喺度哇！ 咩事啊？使唔使帮手啊？ 系啊， 成件事变得好热闹，所以我今日嘅就要拣嚟嘅就系有呢一首歌曲。 寻晚只大笨狗为乜叫？ 只呜呜猛笑，闭唔着嘅跳，吓到猫仔高声叫。 寻晚只喂食猫。系点样叫？ 只猫仔叫喵，只呜呜猛叫，闭唔住只跳，吓到猪仔高声叫。 寻晚只懒瞓猪又点样叫？只角角鸡又点样叫？ 公鸡叫哥哥，猪仔叫小猫叫喵，你只呜呜猛笑，闭唔住只跳，吓到狮子高声叫。 寻晚只大狮子又点样叫？ 晚啊，表姐又点样叫？ 佢轻轻叫，青蛙不叫，鹩哥不叫，狮子不叫，公鸡不叫，猪仔不叫，猫仔不叫，两只窝窝冇笑，闭上两眼瞓到今朝天光照。 啦啦啦啦啦，嘿！ 寻晚狗仔叫， 好嘢好嘢好嘢，好可爱。 是不是所有的宠物出晒嚟啊？又有鸟哥，又有公鸡，又有表姐，叫就唔好做啦。 系啊，呢首正啊，呢首正。 卢嘉敏嘅狗歌， 冇错。即刻有朋友问我哋，究竟呢首歌叫做咩名？叫做《寻晚狗仔叫》。 好得意一首儿歌嚟， 少啫呢个人。 唔好咁讲，我哋好朋友嚟嘅。好到你。 好哇！呢一首歌犀利啦，我觉得好切合而家呢个，真系好正。呢首呢、这个咧系一套卡通片嘅主题曲嚟嘅，好、uh-huh. 浪漫嘅一套卡通片。 嗯、 当年我曾经好想约一个女仔去睇嘅，讲紧系八十年代嘅呢套卡通片。 嗯、 约啦唔得，佢又话唔舒服，再约啦又话测验。 嗯、 我要做个 测验，即系读紧书 嘅。系啊，我嗰时都读紧书，1980年嘅、 嗯， 因为呢套系啱啱上，哇！嗰时我觉得好正。 你最好唔好讲啲年份。你会记错嘅，因为有时 我唔系，我对咗。 你肯定，因为有时人 challenge 你， 系啊，佢怀、啊、疑我点解咁大个仲读 form three， 因为佢临班啊嘛，你明唔明？ 我 临 咗十几年班啊， 唔好提，唔开心嘅嘢， 唔提，唔提。咁咧，其实我之前咧对动物真系冇乜好感嘅。我细个嗰时咧，屋企冇 原因 冇宠物。唔知啊，惊啦，反正就系惊啦。我妈咧嗰时咧好中意带我去黄大仙21座，而家拆晒啦，嗰啲7层嘅，就一个唔知咩舅父，可能啲远房亲戚啦，就喺地铺咧开一间嗰啲文具铺加元宝蜡烛香嗰啲啊， 咁奇怪， 系文具加元宝蜡烛香， 系啊， 不过系旧嗰啲文具铺 系咁样嘅， 跟住抽埋， 跟住买埋纸鹞啊嗰啲咁样， 总之有嘢抽埋， 噼里啪啦嗰啲嘢， 杂货铺啊， 系啊，佢铺头有几兄弟姐妹，同埋有几只猫嘅， 哇正， 我永远好惊嗰啲猫，啲猫咧嘈咁啊飙过。嗰啲家貓啊，咁、我永遠就好驚。 其實以前係得家貓嘅啫， 係啊， 捉老鼠噶嘛。 係啊，因為佢哋住七層嗰啲咧，好即係當時嘅環境冇咁好啦。 唔係以前嘅鋪頭係一定會有養只貓同埋養只狗嘅，養貓就揾嚟捉老鼠，養狗就揾嚟看門口。 係啦、 我以前屋企鋪頭都係 咁 嘅，係啊，一定 係 咁，一貓一狗。 係啊，咁我媽咧禮拜六咧，有時咧我唔使翻學，即係我知讀小學咧。長洲、短洲就捉我去噶啦，咁又去食下嘢啊，同埋咧佢要買嗰啲咩拜神嗰啲嘢啦，咁、我其實好憎佢嘅，因為要由彩虹村行去，好鬼死。 唔係因為啲貓，就係因為嗰條路途遙 遠。遙 遠對於你嚟講， 同埋貓我又怕，但係咧我發覺咧呢個舅父咧有幾個女喎。其实咧，几靓， 即刻上去啦嘛， 咁就系都好啦，你明白？细路仔冇嘢啊嘛， 离题， 我冇离题， 你冇离题，你做咩讲我要讲人哋个纸扎铺几个女？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解释俾你听，我又惊猫又唔 即系又爱又恨， 系啊，但唯一有个有个 猫， 有个阿妹， 系。 你几靓喎？咁咧，嗰个成日话，佢啲功课好渣，你得闲教佢啦，咁样样，都好、教下有乜所谓啊？系咪？咁我就教佢啦。然后有一次咧，佢捉住一只猫同我一齐玩一个下昼，好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观塘瑞和街长安大楼一个单位，一对母子寻日被发现倒毙屋内。60岁从事兼职保安员的儿子，据了解，怀疑因为意外失救。82岁患高血压和糖尿病，需要长期卧床的母亲就因为缺乏照顾而死亡。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阮淑欣认为，事件反映目前识别照顾者家庭的能力不足，尤其识别高危家庭。 暂托及紧急照顾和支援服务亦都唔足够。他说虽然暂托服务在过去一年已经增加名额，但是很多照顾者不懂得寻找服务，甚至不知道有这些服务，申请过程亦都需要协助。他建议政府建立照顾者资料库，加快识别和支援高危照顾者。阮淑欣认为需要更多主动和积极措施去帮助年长和基层照顾者家庭。金钟太古广场对开的金钟道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的士，两人受轻伤送院。事发朝早近九点，涉事的士沿住金钟道往中环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电车轨旁的电缆柱，车头严重损毁，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港队唯一跆拳道代表卢卫锋将会在巴黎奥运出战68公斤以下级别赛事，赛事本港时间今日下午上演。国家队方面，黄宗源和谢思翼将会出战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为中国跳水队争取今届奥运第六金。两届奥运冠军举重代表石智勇将会参加男子73公斤级赛事。男女子乒乓队将会分别出战团体赛四强，卫冕冠军巩立姣将会亮相女子圆球资格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75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50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90点，系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5，升1.2；腾讯控股371.6，升8.2。阿里巴巴77.8升1.3，美团105.9跌1毫，建设银行5.45升3仙，比亚迪股份207.6跌3.6，工商银行4.29升2仙，中移动71.7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355仙2升2仙8，中海油19.5升2毫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46.52，瑞士法郎0.861，加元1.373，人民幣7.174，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93，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經平均指數報35320點，升230點。港金报222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9.43美元，卖出238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落翻去黄泥涌道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封路重开，咁仍然影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系挤塞，车龙去到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桥底。而较早前中环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顺德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山顶系有渠务工程，近住文辉道八号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专线小巴一号线去香港站同埋山顶方向系需要改道行驶。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三号干线落车葵芳、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庄达菲饰演的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卷，令她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继续系爱好系列宠物。头先咧话嗰个文具铺嘅妹妹同你一起玩猫， 系玩猫，咁我哋玩得好开心，但系咧好快咧已经就冇再见面啦。 嗯， 因为我已经读中学啦，我就唔再跟我阿妈去嗰啲地方啦。 嗯， 然后有一日咧，嗰、那个阿妈，我阿妈咧话俾我听，嗰个舅父咧就问我，如果读中学咧有冇时间再帮佢个女补习。因为女咧嗰阵时咧就读小学六年班啊，佢话嗰啲成绩咧开始差啦，咁我就喺度谂下点好咧，咁啊 小学六年班都唔放过， 补习啫， 我咪讲帮佢补习。 但系你嘅犹豫系因为点？ 我意思嘅话，小学六年班都唔放过，要帮佢补习。 即系咁细个都要读读咁辛苦， 都要误解咗你啊！ 你误会咗我啦，入边都虽然你离题啊。 咁你犹豫啲咩咧？ 吓、啊！ 你犹豫啲咩咧？即系 嗰度唔方便咯、啊哦。我翻学、放学同埋兜过去要兜得兜，我就唔系好想。 我以为你会问有冇钱先咁样。 唔会，嗰啲唔重要。 但系唔系嘅，好多嗰啲学生咧帮人补习，其实赚翻少少自己学费嘅。 唔系，因为佢即系啲屋企亲戚嗰啲朋友、 okay, 就唔会问呢样嘢。 点收咧？然后咧，终于有一日啦，佢突然间好耐之后，佢约我，佢话咧佢啲成绩好好多啦、 嗯。 然后咧就。大个嗰阵，后来好几年后大个啦。佢话咧，佢想睇呢一套戏，咁、我唔想同佢去，因为已经我仲识得更多比佢更靓嘅女仔啦。已经 衰嘅你， 结果 但系与此同时，我咗其他人 又冇人陪你睇，于是算啦，我陪你睇啦。咁系咪咁？ 我冇 你睇 呢首歌好好听， 哇，好听啊！ 动物奥运 会， 动物奥运会， 点解唔同佢去睇啊？ 唔知道啊。情歌好嘢， 好好听。 I've always run away from from things that tie me down. My life I love, but love's not for me. I see my goal ahead with nothing in the way. If love should come, then I'll run away. I've always been the type of man who's dedicated to his cause, and it's a lonely road I run, but I'll stay faithful to my cause.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About the path you're gonna take, and you must take it win or lose. And if you lose, it's your mistake.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So when the race is won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do, alone again, but where are you? Love Not For Me 呢首歌曲送俾大家。 佢想约我，我唔去。 杜敏，我搵 我想约佢，佢又唔去。 你再拣 就系咁噶啦， 系啊，真系 Love Not For Me 系 啊。 好， 其实咧，作为宠物嘅主人咧，其实有一样嘢好开心嘅，即系你由佢细个嘅时候咧，目睹啦、参与啦，佢好多诶，宠物细个嘅时候咧，由好曳啦，到跟住乖翻啲啲，但系都系好有活力嘅。嗰阵时咧，养咗只狗咧，经常同佢行山咁啊，由佢好细个开始养起，目睹咗。我最中意同佢玩一个游戏， 咩游戏啊？ 就系嗱，叫佢 sit 喺度啦，咁跟住我行好远好远好远好远，跟住拍手，跟住睇住佢咧，由好远。即系狗跑上嚟咧，四只脚飞起晒。如果你大家见过狗仔跑，佢好开心，亦都喺佢年轻嘅时候咧，好有活力。于是咧，跑跑跑，你自然觉得成只狗咧都系充满嗰种嘅跑嗰种动力嘅。咁试过有一次我同佢行山咧，佢救咗命添。因为嗰次咧，我哋行一啲斜坡咧，好跣，我突然之间咧一踩踩到一嚿石，几乎成个跣咗落去。咁喺最危急嘅时候咧，我就一揽揽住咗佢，佢有一爪爪住个地下。即系， 哎呀，点解佢唔跑快少少咧？ 结果嗰一刻咧，我就因为我捉住咗佢，所以我就冇落去山坡， 激死。 但系呢一只狗仔一路由佢咁有活力啦，吓，即系经常去行山啊，都系目睹佢老啦。最后一次佢好唔舒服，好唔舒服，送佢去兽医嗰度，咁佢就话要同佢讲拜拜啦，咁样。即系对任何宠物主人咧，都系一个好难受。不过呢一个真系一个好难避免嘅过程。希望大家咧，对宠物，无论系第一日到最后一日，都要锡佢哋。虽然有少少唔关事嘅，不过讲爱情。但系佢话沦为行过宠物啊，猫狗会明白我嘅感受。希望大家唔好令到你嘅宠物喺最后嘅日子觉得太难受啊！小肥哥哥， 夜了要是你寒冷，新的揽枕揽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低一千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 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谁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只中不够时间。对不对？和他温暖午睡，多于被窝里。害怕变了你两父女，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远困在垃圾废纸堆。总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知凝望已遗忘的一双眼，可挂念从前度过最寒冬季，我凉同寂晚餐。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枉费叫，你都可以和他到处浪漫。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男孩令你挣扎在斑斑间，天高地宽，受过苦是尽气，得我陪伴你不见不散。 小薇嘅呢一首旧歌《宠物》啊，送俾大家。好啦，到阿Yo仔。 嗱，其实咧去到最后尾， 口唇一秒钟， 系我已经系自己有几个唔同嘅 version 嘅，但我发觉我就系话，突然之间我谂起嘅就系一啲嘢。其实讲紧话宠物啦，猫猫啊，狗狗啊咁样咧，我谂相信由我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开始咧种下咗呢一啲咁样嘅对于啲动物嘅喜爱嘅，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系会买一啲书。图画书或者系啲童话书会俾我睇嘅、 嗯， 我记得嗰阵时候系有两本嘅和路迪士尼嘅童话书，其实系好贵嘅，但我阿爷都有卖俾我。 系咪立体噶？ 唔系立体嘅，我哋嗰阵时候必须有立体嘅，冇 立体 嘅。 有啊，我细个有啊。 你嗰啲系咩啊？ 有啲公仔一塊塊 嘅 咯。 哦，我冇啊！你咁好嘅、 啊， 我冇、 啊， 我從來都冇。 有啊！ 嗰兩本書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嘅話，我係揭到爛曬嘅、 嗯。 但係唔知點解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睇完又睇。一個咧就係富貴貓。 哦， 富貴貓， 知道知道。 另外一個就係小姐與流民，狗仔嚟嘅，兩隻狗仔嚟嘅。富貴貓咧就係講啲貓嘅。係呢兩本嘢咧，成日都睇睇睇，可能嗰陣時候都係冇其他嘅選擇啦。咁啊，成日都係睇，成日都睇。咁直至到嘅就係到大個嘅時候嘅話，就睇另外一啲嘢啦，就會係睇 musical 啦。 嗯， 睇龍。睇咩龙啊？ 唔知啊，你个动物啊嘛，我点知？ 咁、哦 okay、其实龙唔系动物嚟嘅，传说有嘅嘢嚟嘅啫嘛。你有冇喺动物园度见到有龙啊？ 冇，大把龙啊！ 咩龙啊？ 马骝龙啊！ 铁龙、 大笨象嗰只龙啊，全部都系龙啊！ 使唔使食嘢噶？ 有冇 饮水噶？岂有此理！ 落雨佢唔湿啊，个龙。 你問下你，你揾下人哋同佢取個公道，攞個公道係咪？龍根本就冇呢一樣咁嘅生物嘅。好啦，咁其實就嗰陣時候，你話會係睇呢一啲咧，就有富貴貓啦、小姐葉良文啦。到大個嘅時候咧，我就係睇一啲嘅就係 musical 啦。呢一個 musical 咧，我睇嘅時候我亦都係嘆為觀止嘅。所有嘅人都係化妝成為 cats，、就係貓啦。咁、裡面當然亦都有好多嘅歌曲啦，你亦都見到嘅就係裡面嘅一啲角色嘅話，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一啲貓啦。呢一首歌個個堪稱就係經典啦。 好听， 多谢多谢，承让承让，系啦，冇谂过我会， 冇谂过，冇谂过， 有冇离题啊？ 冇入晒题， 系咪 ？Cancel OK， 好，马叔啊， 我咧所有嘢咧，其实我最怕老鼠，我真系怕到不得之了。 咁你咪应该养猫咯。捉老鼠仲得人惊系嘛？ 系啊， 你见到佢捉住佢喺个面前度玩佢嘅时候。 有一次咧，旧年咧，成班朋友佢就话：，诶，搵到九龙东有一个隐世嘅火锅店。我话啊，好啦，去试下啦。但系咧系啲旧楼啊，咁然后咧有房嘅，佢有间房嘅，咁但系间房好细嘅，因为咧我哋坐满 八到十個人到啦，就即係冇得喐噶啦，基本上 頂都冚曬， 係頂都冚曬，咁啊喺度傾偈啦，依家好開心啦！突然間有位高貴女士，哇一聲，有隻老鼠打咗落嚟喺佢個大髀 喺上面跌落嚟， 係啊，唔知啊，總之有隻老鼠喺佢出現，當時全場 viva 鬼叫，但係咧因為食緊火鍋，好危險噶， 係啊係啊， 個即係你唔好喐，係啦，咁點咧？咁佢又想奪門而出，開極都開唔到。原来那栋是趟门嚟 嘅，咁惊佢上嚟都 又拉又推都唔得， 好因为老鼠笑佢， 蠢人， 舒士士拉士派。有一位英国嘅男士咧，就攞咗一个装菜嗰啲 吸 嚟 咧， 吸住 当时女仔嗰只老鼠喺个女仔个肚嗰度， 吓仲喺度噶。 仲喺度啊！唔知点解，即系总之好混乱啦。 其实佢一企身咁咪， 大家就见住老鼠， 惨 好惨，佢真系好惨， 好惨。 只老鼠都好惨。 佢举嗰个女仔嘅手甩咗去啦，但系大家话冇， 系 因为咧见到老鼠， 你牺牲自己小我完成大我。跟住咧， 结果佢就躺喺度闷。有两个人夹住佢哋，夹住佢哋，即系又唔想佢放开嗰个嘢，走咗咪弊，总之呕咗佢哋，落咗去，仲要挨一条楼梯落咗去， 哎呀好惨， 咁放佢走，跟住个女仔已经冇再翻嚟啦，因为佢好惊， 同埋我觉得你哋好冇义气呢件事， 我当时喺里边，我喐唔到，但系咧因为。有啲女仔怂恿啊，唔好放开嗰个罩呢咧。 但唔惊佢咬佢咩？佢喺个肚上面。 系唔理啦，嗰只老鼠都好惊嘅。当时嗰只老鼠都好惊嘅。 其实我谂佢比你更加惊啦。 系绝对系。 但系我唔知啊，我觉得呢个男啊呢、這个女仔系唔开心咯。 系啊， 唔开心系你哋会咁样咯。 系啊，我哋有打电话俾佢道歉。系咯，好似好衰咁 样。我唔会接受啊。 但系一放手，佢真系唔知道走去边。 其实知唔知个女仔就系我？ 老鼠爱大米 哦，且我仲以为你是老鼠阿移民啊，是咩欧爹？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 黄金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快乐中午十二点，酷热天气经过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听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廊人》，翻嚟就会有《寻找爱的故事》。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嚟十二点十一分啊，星期四嘅晏昼，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2%嘅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咁啊，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未来嘅日咧，仍然都系非常之炎热嘅。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咧有骤雨，希望可以凉翻少少啦。呢个时候我哋打嚟有。寻找爱的故事，故事讲述 Helen。 巴黎塔尖，我单身了好多年了，生活非常之平淡，难得四年一次的奥运，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度凑下热闹。我一个教 salsa 的跳舞老师，日头睇完唔同嘅比赛，我决定夜晚去睇下巴黎嘅人系点样跳舞嘅。我坐低饮嘢冇几耐，就见到一个好吸引到我嘅法国男人入咗嚟。我好少觉得人吸引噶，但当佢行去舞池附近嘅时候，我忍唔住不停咁望住佢。佢着住红色嘅恤衫、牛仔裤。同埋一对好靓嘅七匹皮鞋，我心里边喺度谂，唔通佢都系跳舞嘅？我真系好想同佢跳舞啊！我饮多几杯，去到好夜嘅时候，我又见到佢啦。我心里边一直希望佢请我跳舞，我不停咁喺佢视线范围内出现，但系佢都冇请我跳舞。不过好彩，我留意到。佢成晚都冇请任何人跳舞。喺跳 salsa 嘅传统里面，男人应该先请女人跳舞噶。虽然女人都可以主动，不过少见啲咯。我好彷徨，我于是打俾香港嘅妹妹问佢点算。佢话：你请佢跳舞啦，唔紧要噶。你巴黎啊嘛，呢度都冇人识你，衰咗都唔会尴尬噶。快啲啦，家姐！阿妹讲得啱，我鼓起勇气行去身边，请佢跳舞。我以为跳完舞就系我哋相遇嘅结束，点知跳完舞之后，我虽然唔识法文，但用电话帮手勉强咁同佢倾咗几句偈。佢问我嚟法国做乜嘢，我话我嚟睇奥运嘅，睇埋今个星期嘅闭幕就走啦。佢听完之后冇出声，点知过咗一阵。他竟然问我攞电话。之后那天我看我最喜欢看的女子体操，我都没心机看，成日望着电话看她没 message 了。谁知隔了一天她终于 message 了。我们来回信息之后，她叫我出来吃晚饭。她约了我在圣母院附近的 cafe 那里等。虽然我们有语言的障碍，但是竟然有讲有笑，有讲不完的话题，那晚气氛很好。我们一谈就谈了几个钟，一直谈到半夜。起身走的时候，他乌低身吃了我一啖。我一直都觉得巴黎是浪漫的缩影，在巴黎一个这么漂亮的广场中间，我在同一个我只认识了三日的法国男人在拥吻。对于单身的我来说，有什么场景还可以浪漫一点呢？我直头觉得自己浪漫到好似喺度拍紧戏咁。佢一路送我翻酒店嘅时候，我哋一路倾我哋嘅将来。我哋住得咁远，可以点算呢？佢建议不如我哋试下可唔可以开始？我觉得如果遇到啱嘅人，就算系两地情，我都愿意试下。佢约咗我第二日喺巴黎铁塔附近嘅餐厅嗰度等食晚饭。我在心里面想，他约得我在巴黎铁塔等，

喺 阿玲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经常跟住爸爸妈妈要搬屋。点解？因为佢工作嘅关系咧，成日要去唔同嘅地方翻工咯。通常由一座城市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之前，妈妈总系提前将屋企嘅嘢执好晒，打好包咯，摆喺屋角，等待搬屋公司上嚟。呢个画面，呢种嘅动作，全家都习惯。为咗方便，唔想拎咁多无谓嘢，所有阿玲用过嗰啲玩具啊、着唔到嘅衫啊、已经唔啱着嘅衫啊、旧皮箱啊等等零零碎碎，送到俾人就送俾人，唔送俾人嘅咧就唯有唔爱咯。因为呢啲嘢再大都好嘥时间，亦都好阻嗰个搬屋公司嗰个车。经常搬屋，妈妈习惯咗两手空空，除非必要，如果唔系多余嘅嘢，佢话唔好带啦，抌啦。就是这样，每一次搬屋都是轻轻松松轻装上路。不过阿玲发觉在屋企有两样东西，无论搬去哪里，爸爸妈妈都不会抌的。其中一样就是嘉玲的相簿。以前当这个影相仲用相机和有晒相的时候，相簿就是屋企里面一家人的珍藏，因为里面有晒结婚前的相啦，结婚的相啦，跟住小朋友出世啦，三个人咧逼埋一齐嘅合照啦，等等，厚厚嘅相簿记录咗呢一家人一生嘅旅程，系爸爸最宝贵嘅。但另外一样嘢咧，阿玲成日觉得，你 keep 嚟做乜嘢啊？系一支咧两公尺长，好似一个拳头咁阔嘅木棍。从阿玲出世之后，呢支木棍就一直摆喺屋企啦。听讲是爸爸以前在一间旧屋那里拆下来的。收起这支棍用来做什么？就是当阿玲一路一路长高之后，这支棍就负担为他测量身高的任务了。当阿玲还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每隔半年爸爸就会拿了这支棍靠在墙边扶好他，然后揸着支笔，然后再拿把软尺，来阿女来贴着支木棍站在那里。然后爸爸会兴致勃勃咁样为佢测量身高，这个咧系每半年都会做嘅一件事。看似简单，不过咧做起上嚟都唔简单噶。爸爸要踩住嗰个软尺，跟住咧又要拎住嗰支木棍扶好佢，再加上阿玲咧呢个细路女好唔听话，快啲啦，扭嚟扭去，有时咧又唔企好，企几下又走咗去，仲要叫住喂唔好走住啊，未度完啊咁样。于是每次度高咧都成为一个咧比较复杂嘅任务嘅。妈妈侧边就话唔好喐住啦，要度下有冇高度啊，睇高咗几多啊，快啲快啲度下佢啦，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佢哋搬去不同嘅城市，每一座城市住两年又搬屋，直至阿玲大学毕业，呢一种嘅搬嚟搬去嘅生活先至结束。点解结束？因为佢搬出咗爸爸妈妈嘅屋企，自己去第二个地方住，有一份工等紧佢。过咗两年之后，阿玲遇到一个几好嘅男仔，拍拖，然后开始结婚啦。结婚之前，佢带男朋友翻屋企俾爸爸妈妈睇，爸爸妈妈都几中意佢哋啊，觉得几老实。个男朋友咧食完饭之后，望下望下，系咧uncle 啊，我成日听咧阿玲讲咧，你屋企有支棍啊，去到边度都会带走，喺边度可唔可以睇下？爸爸珍而重之咁攞咗呢支棍出嚟俾佢睇，跟住个男朋友就问咯：唔好意思，我想问下呢支棍其实咩特别嘅意思？点解会保留咁多年嘅？爸爸笑一笑就话啦：你第时做咗人哋爸爸你就知噶啦。我个女由细到大啊，由好细个好矮细，到而家咁高大，个成长轨迹都记录喺上边。你知啦，仔女大咗就会离开屋企噶啦。但是只要我每次见到这支木棍，就好像见到它，还有再重温很多以前它小过的日子，就好像一些回忆记录在这里样。如果说仔女是一些雀仔，当它大了之后就会一飞冲天，那爸爸妈妈就在巢里面的雀，辛苦养育仔女，虽然知道有一天它们会飞来自己身边，但是始终无私咁奉献，默默地付出。 希望每一个仔女都会明白父母嗰种嘅苦心。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陪你睇奥运， 陪你听奥运。 Olympic Games for All。 我系贝君奇，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站的朱丹， 我系跳远运动员陈明泰， 香港电台 陪你睇奥运，陪你听奥运。 港台电视31、32 以及电台各频道 陪你紧贴巴黎奥运。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10:2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今日天晴，下昼酷热嘅。先听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咧，我哋仍然半小时嘅节目。首先会有 Dr. Eric 啦，然后今日嘅即安剧，唔好行开。而家听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破获一宗试图利用臭氧机空运走私黄金到日本的案件，检获12公斤怀疑黄金，市值大约750万元。海关说，经过情报分析，今個月1日在機場檢查一批放在14個紙箱內共重127公斤的貨物，經 X 光掃描之後發現，其中4個紙箱裝有電子設備， 同步清油出入。搜查之後發現12部臭氧機在組件入面藏有懷疑黃金。海關表示，今年已經破獲3宗類似案件，相信不法分子以這個方式走私黃金，企圖逃避關稅。金鐘太古廣場對開的金鐘道發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的士，兩人受輕傷送院。事發朝早近九點，涉事的士沿著金鐘道往中環方向行駛，期間懷疑失控，撞向電車軌旁的電纜柱，車頭嚴重損毀，的士司機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強烈呼籲國際檢測機構在巴黎奧運期間加大對美國田徑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查頻率，同時強烈建議田徑誠信委員會加強對美國田徑運動項目的反興奮劑監管，嚴防嚴查運動員興奮劑問題隱患，切實維護各國乾淨運動員的合法權益，重塑全球運動員對公平競賽的信心。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指，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屢次置程序和標準於不顧，美國田徑領域的興奮劑陽性事件值得持續徹查和關注。早前有傳媒報道美國奧運田徑新星內頓興奮劑陽性的個案，中心早前質疑美方宣稱內頓的陽性結果是由運動員食用受污染肉類造成。中心最新聲明之中批評美方為何並沒有向美國運動員予以任何關於肉食品之中的相關風險警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者以上，週末至下周初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9%，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998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5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9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6，升1.3；腾讯控股372.2，升8.8；阿里巴巴77.9，升1.4。美团106.5无升跌，建设银行5.46升4仙，比亚迪股份208.2跌3.2，工商银行4.29升2仙，中移动72.0升5毫，中海油19.54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1.54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46.35。瑞士法郎0.86，加元1.373，人民幣7.165，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5,107点，升17点。港金報22,200元，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93.13美元。卖出2,39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不就是拔河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拔河。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俾戴手套出赛。亦因为咁，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仲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十八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嘅呢个时候，我哋进入呢个环节，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喂，早晨啊，你好啊， 多谢 Eric。 喂 ，Eric， 喂，你好啊！ 你咪偷紧懒啊？你喺度吓？ 啊，我就咁唔系偷紧懒， 咁咪咯， 你又做紧咩嘢？ 主持入啫嘛。 OK， 喂，好啦，喂，多谢 Eric， 今日我哋话题点样？ 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原来今日咧八月八号咧就好意头之外咧、日子咧就今日我哋系原来系国际猫， 我知，冇错，我哋讲咗啦，我惊你唔知啊，国际猫咪日啊， 系啦，咁样就国际猫咪日其实都几历史悠久的。 是啊，很久的了。 是啊，2002年这样就现在是一个国际猫护理 的会去 organize 啦、先是2020年。这样就就即纯粹是即是raise awareness of 即是猫的东西啦。那纯粹可能是多啲爱在 social media， 可能 post 啲猫相啊成啦。好明显猫是一个很 popular 的topic 喺呢個世界上啦，咁樣就咁佢不過咁成件事唔係就咁一個 celebration 係慶祝玩咁簡單嘅，我哋都係攞嚟我認為好得意個，我 look around 香港咧，其實唔係好多 noise about 呢樣嘢嘅，可能 local 嗰啲團體未 catch on 到呢樣嘢啦。咁樣就不過咧，就我其實認為好值得做，因為 why not right？ 咁樣就話就我哋 raise awareness of 即係貓嘅 welfare 啦， 提升大家嘅關心啊、關注啊，留意多啲貓啊。其實多啲，我諗最需要留意咧，有時咧，我諗作為香港人咧，大家可能都試過呢啲嘅遭遇啊，就係咧喺街上面見到啲流浪貓仔，即係細只嗰啲，媽媽可能又唔知去咗邊啊，咁只貓喺度行啊行啊，又或者有時咧嗰啲有車族咧，你會發覺冬天最多咧，啲貓仔咧會匿咗你嘅車底嗰度，咁即係大家都係多啲關心，即係小心開車之前，可能都要望一望啦，咁樣。 我試過一次，唔好唔理佢咯。 系唔好唔理啊！知道 啊，有我认为有缘嘅，咁如果自己有能力嘅，可以养好多啲咁嘅 baby 猫。 我收留咗三只孤儿啊，而家。 Oh my god！ 你头先仲问我想要多只 ，Oh my god！ 但系我已经送晒出去啦。 哦，系咩？哦，你 我系咪好好啊？系啊，我俾心机送晒出去啦，已经。 加分，今日猫 international 又加十分。 多谢。 你知唔知其实咧，做呢样嘢系好啦，同埋咧，每一个送猫仔出去嘅人咧，我相信一定会做一样嘢，就系睇下送你咩人，即系唔系求其送嘅。我亦都相信咧，每一个都会有爱心嘅家庭，会继续好地照顾佢，呢个好重要。 我有拣过噶， 系啊，我相信 有拣过啲人， 拣啲人啊，系啊，拣啲人啊， 有能力，冇错，有远见嘅人， 系啊，同埋我就要佢哋整好晒屋企啲嘢先咯，即系例如要装晒猫砂， 系啊， 系啊，唔系即系唔系嗰啲铲嗰啲猫砂，即系猫。 就爬出去，唔好俾佢哋走出去咯。 係啦，咁今日就唔止慶祝嘅 welfare 啦，加埋我哋即係 education 都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咁樣講嘢都係 educating 啲大眾啦。係 㗎， 咁樣就係啦。所以就貓嘅基本嘢啊，每年去打針啊，記得去做絕育啊，減低佢老咗嘅痛楚啊，係啦，痛苦啊，多啲同埋而家 awareness of 即係原來社會好多慈善嘅團體去，我哋幫啲動物爭取嘢啦 ，OK， 即係佢哋需要資源一回事啦。就另一樣嘢，可能佢哋係想立法會去改變啲立例啊，呢啲我認為呢啲都係時候今日上下網睇下有冇人做緊嘢，幫下佢哋。 知道 係咯， 好有意義喎、啊、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你諗呢啲 topic， 其實如果呢啲人唔爭取，係好 low on list of 香港嘅問題啦，係咪？所以我感覺就特別而家有，即係我記得十年前係多好多嘅，我自己都揸過個牌喺嗰度即係遊行啦，可以話 爭取下 啦，爭取啦。不過就而家呢幾年就好明顯多其他問題就少咗呢啲嘢，所以係時候睇一睇，睇下有冇幫到邊個啦。好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係時候，如果自己有隻貓，今日有藉口就唔係全部都係咁認正經嘅。spoil 自己隻貓啦，佢玩多啲啦，買個玩具。 今日要 spoil 佢啊，即係當佢係王。佢日日都係噶啦，已經。 哎呀，我知道，日日都係佢生日。 尤其是你貓，你知嘛？尤其是人係佢哋嘅仆人嚟噶嘛，貓奴啊嘛。 係啊， 即係今日要再 spoil 佢係咪？ 但係 OK， 我聽你話。 Derek 啊，你覺唔覺得其實而家咧都市人養貓咧，同以前真係已經好唔同。我今朝都有講到咧，以前我阿嫲嗰啲阿輩咧養貓咧，係冇貓糧呢回事嘅，係將人食剩嘅質俾佢食，包括啲魚骨啊、剩啊咁樣。但我諗而家大家都已經係提升咗呢個 level 咧，已經係一定會用一啲好啲嘅貓糧啊，仲研究邊只好邊只唔好嘅貓糧嚇、啊。即係好多，譬如可能貓少啲沖涼啦，但狗咧就定期同佢沖涼啊、groom 佢啊咁。即係我諗而家即係整體寵物嘅 welfare 都已經好過以前 好 多。 哦，我即係唔好講話你即係一般人養貓嘅方法啦。我做醫生咧，其實即係好明顯，我20多年前就翻學學做獸醫啦。其實咧嗰陣時佢教嘅嘢同而家我見 已經唔同 出嚟都唔同咗。 有乜嘢唔同啊？ 係 啊， 頭先你頭先講嗰啲因為養貓嗰啲唔好嘅方法引發問題咧。 但係嗰陣時唔覺得唔好嘅，大家都係咁嘅，因為 係啦，係 啊， 係啦，不過因為我哋養得唔好咧，引發啲問題會偏向唔同。咁 有啲乜嘢唔同啊？ 嗱，譬如啦，嗱，舊時啲人好興啦，譬如你可能有時買唔到新鮮魚啦，買好明顯雪藏魚會平過新鮮魚啦。係咁，你啲人咧就去買雪藏魚，長期俾咁又冇營養，即係冇諗話佢哋要 five food group 啊，又要菜又要剩啦。咁就咁喂，貓就食魚噶啦。咁我哋去買啲雪藏魚， 以前真係咁 解凍佢或者蒸熟佢，咁啊喂俾佢食啦嚇。咁啊嗰度咧，原來長期食啲咁嘅嘢咧，就會引發一個維他命缺乏嘅。咁啊嗰個維他命缺乏有啲特別嘅咁嘅肌肉咁嘅病嘅。咁咧就話咁而家 冇啦。 而家讀書我哋都會被教呢啲嘢，我相信。不過咧就舊時嘅 emphasis 大好多，因為你真係會日常見到嘅嘢嚟嘅，係啊，所以好變咗呢十幾廿年，同埋我之前有講過，就我出嚟做嘢嗰陣時，即係同啲客講啊，你隻貓幾長命，我即係行下我話啊，十至十二歲啦嚇，而家行行地都14至16歲啦， 係啊，哦係啊，貓都得延長咗啲壽命 咗。 significantly 長命咗好多，即係講緊即係十歲變到14歲個分別，咁 average 高我諗3-4年， 起碼咯， 都好犀利 嚇，仲要健康喎， 都好犀利， 係啊， 佢係 啦，長命啲係因為佢睇少啲醫生， 你 要養得佢開心啲，咁就我認為今日呢個日子我哋增加我哋個 對貓認識， 係啦，認識啦 ，community engagement， 我哋又係可以喺我哋個唔同嘅 media、social media 又好，上網去 engage 啦。頭先講話 actively， 今日我哋去捐錢又好，打電話去或者上網睇下有邊度可以幫手，去試下揾一樣嘢幫啊，都爭好遠啦嚇。咁樣就或者就咁純粹 post 上去上你嗰啲互聯網去 promote 下今日嘅事啦。咁啊，頭先我話捐錢，咁樣可以捐貓糧啊、玩具啊、床啊、貓砂啊、各種砂。都需要啦，所以又係啦，同埋尊重同埋愛心啦，去對待啲動物。 嗯，系啊， 有意义啊，系 啊， 啊，要讲多啲嘅， 系啊，同埋我哋个长远个 impact on 即系我哋点可以改变我哋个，即系点样改好啲我哋个我哋个即系向社会嘅 education towards 呢样嘢咯，系啦、啊。咁我认为你你头先讲 fostering 系好紧要啦。咁、啊，点样支持啲慈善机构？That makes sense 啦。咁我認為， 咁你支唔支持我？ 係啊，你做只貓做咗 啲慈善。 我做咗 foster parents 啊，無端端係 啊， 啊，因為佢只貓，我因為咧我只貓嚟咗我流浪貓咧，佢生低咗三隻貓仔之後，跟住咧佢走咗， 遭逢 所以咧係遭逢意外啊，又不測、哦，所以咧我做咗 foster parents 咯。 係啦、啊，都即係其實好 幾好， 係無了期嘅。不過 嚇無了期， 點解你咁講咩無了期？ 我咪聽日隨時又有事發生， 永遠都有。所以不過我認為唔好俾咁即係 big picture 去泛濫你個 effort 啦。我認為就揼石仔，逐粒逐隻貓仔救咁。我認為係可以咁樣做嘅啫。所以我認為不過就好明顯from 一個政府嘅角度高 level 嘅角度就係點樣可以減低。出面有咁多流浪貓，點樣減低啲流浪啲貓點樣可以 suffering 啊？不過就我哋做個主人，我認為可以寄養啦。記得就都一個 tips 啦，寄養就都小心啲，因為我見咧有時咧有啲人咧屋企本身有四隻貓噶啦，咁啊再 foster 就十分之唔好。你問我就fostering 係 for 啲冇貓嘅人好過有貓嘅人，好矛盾嘅，因為你有貓有多啲經驗，不過冇貓就安全啲 for 你屋企啲貓。 係嘅， 係啊，foster 我分開佢哋咯， 係啊，要分開佢哋啊， 我真係有分開佢哋咯， 係 啊，唔俾佢哋見面啊。 即係你嘅論點就係 費事我自己。 如果屋企已經有貓，最好就唔好再 foster， 係咪咁？ 系啦，不過好多時你啲貓，譬如你好多年前，好多人都心軟嘅，養 開又想養， 又想養，不過又冇時間，因為大家都 realistic 啦，可能老咗或者咩冇時間養，或者健康冇咁好，或者冇即係可能退咗休冇揾咁多錢啦。咁樣就如果係咁樣，寄foster 係一個好辦法，短期兩個月休下息咁樣就 OK。 係咯， 係啊，所以係今日就依、這個。 同埋咧，我 綜合有好多嘅意見可以同我講。 係啊，好多人都好關心啲貓，不過咧，亦都有啲人會覺得唔好餵佢哋咯。嗱，呢個真係好爭議性嘅。即係我試過有見到啲人咧喺自己嘅屋企樓下咧，見到有啲貓仔，咁就真係餵佢，就俾啲人鬧佢，唔好餵啊！咁樣會造成更多呢個情況，即係會更引更多流浪貓。 嗱啊，係啦，我有我個 rule 嘅，餵淹咗嗰啲。就唔好喂未阉嗰啲， 系 咪？因为你阉咗，你喂佢，咁佢就会同其他猫 compete 啦。咁就事实上系喺嗰个野生嘅环境，猫同猫嗰个 competition 你避免唔到嘅。OK， 就大自然定律嚟噶啦。OK， 不过咧就我认为起码你俾你嗰、那个系咯，未阉咁样好明显，你见到街边有只猫跛下，嗰啲就你。幫就幫啦，梗係。 我就通常會咁樣嘅，即係你餵佢，對佢有信心嘅時候咧，我就會叫有某啲嘅組織嘅，即係貓嗰啲組織會捉佢去做絕育手術，跟住喺原地再放翻佢哋咯。 係啦，咁如果你見到隻貓耳仔俾人 剪咗 咧，你就知道嗰隻閹咗，你餵佢冇咩所謂嘅，其實因為嗰隻唔會繁殖嘅。係啦，所以嗰度就咁樣啦，即係我贊成，好似你建州街都有牌話唔好餵雀仔啊，唔好餵豬啊， 係 一樣道理嘅。其實你好心做壞事嘅，最尾都 明㗎， 知道嚇、好，大家多啲愛心，好唔好 ？OK， 多謝曬，多謝 Eric 嚇， 拜拜。 好，呢、這个时候带嚟我哋今日嘅即安剧，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心。听日系风骚快，我哋又再见面，送俾大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律师啊， 肥强，你嗌乜嘢啊？ 吓， 我嗌得咁大声，你都听唔到，我咪话炒栗子啊！ 我梗系听到啦，不过我以为我听错啊，所以叫你嗌多次啫嘛。 嗱，问题又嚟啦，我嗌炒栗子，请问有咩问题呢？ 问题就大啦，炒栗子呢一种香港特色嘅街头美食咧，一般都只会喺秋冬嘅季节咧先至会喺街头有得买，所以啊，重点就系依家大热天时啊嘛，系唔会有人卖噶，同埋买炒栗子噶，你明唔明啊 ？Sarah 姑妈，你咁讲又好似系。不过好彩我份人聪明，脑筋转得快，我决定唔卖炒栗子啦。 咁你谂住卖咩啊？ 听住啦，果蒸粽咧，果蒸粽咧。 肥强你唔系啊嘛，你嗌果蒸粽咧。 切，你都听到，仲问我做咩啊？ 肥强啊，肥强，你系咪热到傻咗啊？大热天时你嗌咩果蒸粽咧？ 吓，点解大热天时就唔可以嗌果蒸粽咧？要问其长。 原因好简单，你嗌嘅果蒸粽都系香港冬天街头美食之一。你谂下，一般饮食业如果冇冷气嘅厨房，无论温度湿度都系相对比较高。我担心肥强你如果喺酷热嘅环境工作会好辛苦、哦。 系咪啊？你睇下，连你表叔公阿 Alex 啊都紧张你啊，惊你喺厨房度做嘢会中暑啊。咁你就唔好啊，再谂住要卖果蒸粽啦，好唔好啊？ 阿表叔讲 Alex 啊，两位，正因为我知道咧，饮食业系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嘅行业，你哋知唔知啊？饮食业带嚟几多嘅经济效益，有几重要啊？如果我搞得好啊，我可以请好多人，为好多人带嚟呢个就业机会，你哋又明唔明？知唔知？ 我当然知啦，不过肥强你知唔知饮食业嘅工作安全都系相当重要噶。特别喺酷热嘅厨房工作，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例如使用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嘅时候，厨房变得更加热同埋潮湿。 系啊，肥强，你听下表叔公阿 Alex 讲啦。你如果喺冇冷气嘅厨房度做嘢，又湿又热咧，又冇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你同你嘅员工啊都有机会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例如热衰竭或者系中暑噶。 Sarah 姑妈、Alex 表叔公，两位真系唔使担心我啊！因为我已经打醒13分精神，最高纪录试过打醒15分精神，做足预防措施，防止自己或者我的员工患上同高温有关的疾病，例如安装妥善的抽风系统，包括这个抽风罩。 咦，不见有抽风系统、啊。 个抽风罩都唔见噃 ，Sarah 姑妈，我订咗抽风系统，不过未送到嚟啫。 送到嚟，我即刻揾合资格嘅人士帮你安装啦。 知道。 仲有啊，啲厨房嘅防暑热措施啊，咁肥强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嘅，就系选用热能较少、向四周扩散嘅炉具，例如电磁炉咁啦。 有啊，买咗啦。 另外，肥强，如果厨房温度真系太高，你就要安排员工响清凉嘅地方小休，仲要为员工提供清凉嘅饮用水，等啲员工可以适时饮水啊。 话是话咧，我都有啲口渴啊。喂，肥强啊，整杯水嚟饮下咧，我热到头都晕埋啦。 嗱 ，Sarah 唔好晕住，饮翻杯清凉嘅水先。肥强，你都记住啊，如果大家响酷热嘅厨房工作做嘢，出现头晕、头痛、排汗过多、口渴、疲倦、呕心等症状，随时有可能系热衰竭噶。 如果冇及时处理咧，体温上升过高咧，就可能导致中暑。Sarah 姑妈，你而家仲有冇晕啊？有冇觉得边度唔舒服啊？使唔使送你入医院啊？ 我猜过你啊，我依家不知几精神啊。只不过咧，我见肥强你几廿岁人啊，仲系一事无成，浑浑噩噩咁，我担心啫。 Sarah 姑妈，你放心啦，我有晒全盘计划噶啦。我想以香港地道美食做起点，发挥我隐世厨神嘅基因，两年由细铺头搬入大铺头，再由一间铺变十间。跟住买专营权，跟住再 肥强啊，你咧有大志系好啊，姑妈咧都会好支持。不过咧，你唔好净系得把口讲啊，行动最实际啦。 Sarah 姑妈收到，我听晒你话，坐言起行。臭豆腐诶，臭豆腐诶，有好臭嘅臭豆腐啊！ 哇，真系好臭啊 ！Sarah 走啦。 哇，肥强啊，我哋行先啊，你努力啦 吓。喂，咪行住啊，大家臭味相投，试下我啲手势，俾啲意见我啦。臭豆腐诶！ 厨房酷热工作要小心，做足预防措施最放心。我系 Alex 邝星宇。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